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0集。在云深不知处养伤四天，还没被兰陵金氏的人抓走，想来蓝曦臣应当不是威胁，加上蓝忘机就在魏无羡身边，魏无羡并不警惕，他问道：赤峰尊的尸身呢？蓝曦臣道：大哥的尸身各家已亲眼见过，眼下由怀桑保管，我也派了可以信任的人去看过。魏无羡略略放心，又问道：金光瑶的反应？蓝忘机道：天衣无缝。魏无羡早知金光瑶一定会做足姿态，确认他没法毁尸灭迹就行了。谁知蓝曦臣却缓缓地道：他说此事追查到底，一定会给出一个交代。而既然魏公子已经醒来，那忘机你是否也该给我一个交代了？蓝忘机起身道：兄长。忘机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兄长，赤峰尊的头颅的确就在金光瑶手中。你亲眼所见？他亲眼所见。你相信他？信。蓝忘机答得毫不犹豫，魏无羡胸口一热。蓝曦臣道：那么金光瑶呢？蓝忘机道：不可信。忘机，你又是如何判定一个人究竟可信不可信？说着，蓝曦臣看看魏无羡道：你相信魏公子，可我相信金光瑶。大哥的头在他手上，这件事我们都没有亲眼目睹，都是凭着我们自己对另一个人的了解，相信那个人的说辞。你认为自己了解魏无羡，所以信任他，而我也认为自己了解金光瑶，所以我也信任他。你相信自己的判断，那么难道我就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吗？魏无羡怕他们两兄弟因此而起争执，说道：蓝宗主。他不是不能理解蓝曦臣，他从聂明觉的视角看金光瑶，将其奸诈狡猾与野心勃勃尽收眼底。然而如果金光瑶多年来在蓝曦臣面前一直以伪装相视，没理由要蓝曦臣不去相信自己的结义兄弟，却去相信一个臭名昭著腥风血雨之人。蓝曦臣颔首道：魏公子，你不必担心，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我不会偏信任何一方，也不会暴露你们的行踪，不然我就不会让忘机把你送到我的寒室，还为你疗伤了。魏无羡道：多谢蓝宗主给魏某这个机会，赤峰尊的头颅在金光瑶那个密室里千真万确，我非但见到了，还被其怨气侵袭感染，看到了一些东西，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一个证明。蓝曦臣从容地道：魏公子，也许你的确看到了一些东西，可是你并不能证明你是在金鳞台里的密室看到的。哦，此话不假，那我说些别的吧。赤峰尊的直接死因的确是走火入魔，但蓝宗主，你不觉得这时机也太巧了？刀灵作祟是原因其一，但你就没想过背后还有其他诱因？你认为诱因是什么？清心玄曲。魏公子，你可知他所奏的清心玄音是我亲手教给他的？那么请蓝宗主听听看，这支曲子有没有什么古怪？魏无羡的笛子就摆在床头，魏无羡将之持起，低头想了想，这便吹奏起来。一曲毕，魏无羡道：蓝宗主，这支曲子确实是你交给金光瑶的那支吗？蓝曦臣道：正是。魏无羡微觉意外，但也沉住了气，问道： 此曲何名？此曲名为喜华，有清心定神之效。喜华，玄门名曲我也听过不少，为何对他的名字和旋律都没有印象？蓝忘机道，此曲冷僻且难习。蓝曦臣说道，正是。魏无羡问道，是金光瑶点名要学这首的吗？蓝曦臣回答道，不错，真有这么难习？那为何金光瑶还要点名挑这支曲子，而不挑其他更容易习的？因为我告诉过他，喜华虽难习，但效用极佳，此曲确实刁钻，方才魏公子不也吹错了一段？闻言魏无羡心中一动，我刚才吹错了？蓝忘机道，中间有一段错了。魏无羡笑道，不是我错了，而是金光瑶错了。怨气侵袭的时候，他确确实实就是这么弹的。我可以保证，这曲子我是一句不错的重复了一遍。蓝曦臣诧异道，那便是他学错了？这没可能啊。的确没可能，脸方尊聪明如斯，记忆力超群，怎么会记错曲调啊？只怕多半是故意的。我再吹一吹，蓝宗主、韩光君，请你们两位这次仔细听吹错了的那一段。魏无羡果然又吹了一次，吹到第二段接近末尾的时候，蓝忘机道，停。蓝曦臣道，就是方才这一段。魏无羡取下了唇边的笛子道，真是这一段？可我觉得这一段听起来并不违和呀。蓝曦臣道，的确不违和，但是它绝对不是喜华的一部分。若是普通的弹奏错误，断不会与原曲的其他部分如此水乳交融，浑然一体。这一段旋律必定是被刻意打磨后插进来的，而这一段并不属于喜华，却混入喜华的陌生旋律，很有可能就是聂明觉丧生的关键。思忖片刻，蓝曦臣道，你们随我来。出了屋子，魏无羡微微一怔。这是一座幽僻的小筑，不知处在云深不知处的哪个隐蔽角落。蓝氏仙府居于深山，境内松桥如盖，以碧树兰草居多，并非无花，只是都是如玉兰、栀子、白菊一般清新淡雅的品种，且只作为惊鸿一瞥的零星点缀。而这间屋子之前却种满了紫色的龙胆，花朵娇小，花色野艳，惹人怜爱，夜色里似乎发出淡淡的荧光，美得如梦如幻。魏无羡心中觉得此处必定有意，却只来得及匆匆一瞥，无暇细究。亥时已过，云深不知处内大部分人早已安歇，寂静无比，一路无人。蓝曦臣将魏无羡和蓝忘机径直带到了藏书阁。云深不知处被一场大火烧过，藏书阁已经不是当年的藏书阁，但重建之后与原先格局毫无二致，连阁外那株玉兰花树也重新栽了一棵。三人进入阁内，魏无羡怀疑道，蓝宗主，这里能找到这段旋律的来源吗？蓝曦臣道，这里不行。他走到一排书阁之前，蹲下身来，掀开铺在那里的一张席子，揭开底下的木板，说道，这里可以。木板之下是一道暗门。蓝忘机道，进书室。暗门之下是一道50多阶的暗梯，三人顺暗梯依次而下，呈现在魏无羡眼前的是一个干燥宽阔的地下石室，脚步声在地下室里激出空旷的回音。进书室里矗立着一排排书阁，格子上稀稀拉拉分类放着书，落着灰，似乎许多年都无人翻动了。蓝曦臣则把他们带到一排书阁之前道，这一阁 全都是易普制。禁书室里有一张书案，书案上只有一盏纸灯。蓝忘机取了阁上多年无人问津的纸笔，默写了三份那段旋律的曲谱。三人围坐在那张书案边，分工合作，每人负责几十本，一本一本，一页一页地对照禁书上誊抄罗列的曲谱，寻找与其相合的部分。然而两个时辰过后，三个人都没有找到与那一段旋律吻合的曲谱，也就是说没有找出它的来源。魏无羡一边一目十行地过谱，一边心道，难道蓝家的藏书阁禁书室的易谱制也没有收录这支曲子？不可能啊，如果连蓝家都没有收藏，其他地方更是没可能收藏，总不会金光瑶自己创了一支神曲，这样的话就麻烦了。要证明这支曲子有鬼，除非找个人来听上几个月试验一番。但他虽然聪明，却终归是半路出家，不至于聪明到能自创。魏无羡看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看了许久，有些眼花，手头还剩下几本，打算先搁一搁再看。蓝忘机已看完了他的那碟，默默将魏无羡搁下的几册拿了过去，低头继续翻找。蓝曦臣缓缓抬眼看到了这一幕，欲言又止。正在这时，蓝忘机道，这本。他将手中的书册递了过来，魏无羡顿时打起了精神，很认真地看了看蓝忘机翻开的那两页，对比手中的残谱说道，完全不一样啊。蓝忘机站起来坐到了魏无羡身边，指给他看，看前后两页，他们的头凑在一起，蓝忘机的声音就在魏无羡耳边，又低又慈。魏无羡的手轻轻一颤，书册险些落下，好容易才定住心神，逼着自己把眼睛从蓝忘机修长白皙的手指上挪开，仔细分辨，说道，啊，前后两页。乍看之下，这本谱册似乎没什么不妥，可若是熟悉音律之人，多留些心思就能看出，翻开的这一页，前一页的曲子和后一页的曲子是接不上的。魏无羡取出笛子，照着谱子吹了一段，果然，两段曲调是断开的，前一页的半截谱和后一页的半截谱根本不是同一支曲子，这两页中间应该还有一页，被人小心翼翼，不留痕迹地撕走了。这个人撕得很细心，没留下半点残页，难以被人发觉。魏无羡翻过书册，只见深蓝色的书封上写着三个字的书名。魏无羡道，乱破抄。这是什么书啊？书里面曲子调子有点怪啊。蓝忘机道，一本东瀛秘曲集。东瀛那边的，难怪调子和我们这边不大一样。蓝曦臣神色复杂，说道，乱破抄，相传是姑苏蓝氏一位修士乘船漂流至海外，在东瀛之地流浪数年，搜集而成的一本写曲集。这本书里的曲子若在演奏的时候赋以灵力，能做害人之用，或日益消瘦，或心情烦躁，或气血激荡，或五感失灵，灵力高强者能在七响之内取人性命。魏无羡拍桌道，就是这个。他心中高兴，拍的这一下险些震倒了书案上的纸灯，蓝忘机眼疾手快将灯扶了起来。魏无羡道，蓝宗主，这本乱破抄里面有没有一支曲子能扰人心神，使人元神激荡，气血翻腾，暴躁易怒之类的？蓝曦臣道，应该是有的。魏无羡又道，金光瑶灵力不行，没法在七响之内取人性命，而且这样下手太明显了，他肯定不会挑选这种杀伤力强的邪曲。但是如果他借着为赤峰尊弹奏清新选曲助他平定心神的理由，连续弹奏三个月， 这支曲子有没有可能像服用慢性毒药一样催化赤峰尊的发作？蓝曦臣道，有。那么推测就很合理了，那段不属于喜华的残谱就是出自于这本乱破抄失落的一页。乱破抄上所记载的东瀛写曲都颇为复杂难习，他没有时间在禁书室抄录，只得私走。不对，金光瑶有过目不忘之能，他私走了这一夜，并不是因为他记不住，而是为了死无对证，确保万一有一天东窗事发，或者被人当场揪住，也无法判断这段旋律的来源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极其谨慎，当着你的面坦然弹奏的是完整版的喜华。赤峰尊并非醉心风雅之人，他听蓝宗主你弹过喜华，应该对旋律有大致的印象，因此金光瑶不敢直接弹奏写曲给他听，而是费了一番周折，把两支风格迥异、功效也完全相反的曲子糅合到一起，竟然还能糅合得毫不突兀，浑然一体，音律天赋着实颇高。我猜他在喜华段落里只使用很少的灵力，而在乱破抄的段落里才发力。赤峰尊毕竟不精于此道，自然无法分辨出其中有一段已经被金光瑶篡改为催命写曲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